勒。当地传媒报道，至少27人被警方拘捕，包括在场采访拍摄的新闻工作者。西方社会广泛谴责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新西兰宣布暂停同缅甸所有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接触，并且对有关领导人实施旅行禁令。印度北部冰川断裂导致山洪暴发，增加至28人死亡，大约150人失踪。救援人员继续设法营救可能被困在一条隧道内的35名工人。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并且逐渐东移，预料该个雨带会在明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明日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明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明日气温介乎16-19度，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76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14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升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0点，升3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50.6，升47.6；腾讯控股740.5，升4元；阿里巴巴255.4，跌1元；美团409元，升2.6；保利协鑫能源3.74，升5.6；盈富基金29.58，升8仙；小米集团27.3，升1.5；中国平安90.1，跌3毫；吉利汽车29.3，升1.05元；比亚迪股份260元，升10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76，瑞士法郎8.665，澳元5.989，加元6.092，新西兰元5.618，欧元9.378。每百日元对港元7.4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7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5点，升117点。港金现价报17,02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5美元，卖出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现在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湾位附近。慢线落去湾仔之路车龙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现在沿着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的。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开始繁忙了。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去到天马苑，港岛中环江乐道中西行线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现在都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兆辉台附近，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咧，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花墟基堤道一带就较为多车。咁啊，花墟嗰度咧有人流管理措施嘅，所以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嘅太子道西之路咧都有封路措施。去嗰度嘅话，希望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而观塘鲤鱼门道西行线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都是多车的，所以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都有少少挤塞的。 观塘伟业街东行去油塘方向，去茶果岭方向啦。而家开源岛带咧相当之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启福道。新界就荃湾嘅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大窝口道一带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咁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下昼嘅6:1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8。咁依照法例规定咧，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我系周末有情人嘅私分，今年咧就梗系要抌走啲唔好嘅坐姿啦，腰板挺直，咁先至可以好腰好肾好男人，做翻个有担大嘅人啊嘛！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上次Seal City 咧就揾咗 Dua Lipa 啦做佢哋嘅女主音啊，今次揾嚟另外一把咧好熟悉嘅女声啊，就系、是、Ellie Goulding 有呢一首 New Love。 Think I forgot to breathe? Did you forget my name? I wrote your symphonies. They all just sound the same. Don't know what I believe.I just kept moving on. Said I should take a seat.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I got new love, loving me. I got new love, loving me. I got new love, loving me. I got new love. I got new love in me. I got new love. I got new love in me. I got new love. I got new love in me. I got new love. I got new love in me. I got new love. I got new love in me. 绝对系一首咧高质素嘅舞曲啊！一班劲人，包括有 Seal City、Ellie Goulding featuring Diplo 同埋 Mark Ronson， 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New Lov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月9日星期二的骚动音乐， 你到年28啦，有波盛有严琼啊，年28要做咩啊？ 死啦，塔娜开麦咯。 系啊，二廿八点啊，我哋两个仲喺度咧，咁难 开麦咯。好叻啊，你够胆讲呢啲农历嘅日子，我连星期几啊都要谂清楚啊。 冇咁啦，唔系因为其实咧，我想讲今年系真系要提住嘅。 啊， 我唔知点解，因为我觉得气氛唔浓厚啊。 哦， 唔知大家觉唔觉啦？因为其实往年咧年廿八嘅时候咧，我阿爸系会嚟帮我洗邋遢嘅。但是今年佢都冇 帮你本人冲凉啊！你知 系啊， 擦杯咁啊，小丸子咁样， 又有心事咧，好似帮佢阿爷擦杯咁样， 即系帮你屋企即系执拾下咁样嘅。 系啦，因为我阿爸觉得，即系我可能老一辈嘅人啦，尤其是家中嘅长辈啦，都会觉得其实做翻呢啲嘢系冇坏嘅咁样啦，所以我屋企都几即系。尊重呢个年廿八要洗邋遢嘅呢个嘅传统嘅， 系、哦、啊，屋企完全都冇乜呢啲嘅，屋企最大嘅新年气氛或者节日气氛咧就 系俾利是嘅时候，好开心，哇，嚟攞利是出嚟咁样， 唔系。利是呢样坦白讲咧，呢几年都好不孝嘅，即系冇以前咁样样好隆重咁样，瞓醒觉，大年初一就同阿妈拜年咧少啲噶啦，因为都赶住翻工啊嗰样，阿妈就出门口嘅时候咧，新年快乐啦，就塞两封利是嚟啊，多谢咁。 你今年都系，系啊， 今日可能做翻好啲啦，觉得自己唔系好孝顺啦，因为个人。咁咧屋企最大嘅节日气氛就系屋企装饰嘅，圣诞会有啦，农历新年都会有嘅。 屋企系咪有条锦鲤喺中间嗰啲年年有余嗰啲咧？ 咁有冇？一条锦鲤中间有个鱼缸喺正中间噶嘛？哦，我妈啊，你讲起呢、這个，我妈有讲翻以前佢因为住系公屋咁样一家六口嘅时候，农历新年咧，我阿公系会喺间屋，其实已经唔系好大噶，个客厅里边因为有六个人啦，仲喺正中间咧摆一棵嗰啲花喺度噶，农历新年压晒啲位。 桃花嗰啲啊， 佢唔记得佢讲系咩花啦，即系系啊，即系农历新年会摆嘅花，好意头嗰啲啦，好大棵咁样冻到上天花板咁样，就成个放喺间屋嘅正中间咁样样咯， 好劲哦！ 系啦， 但系我想讲，其实我都有 friend 系嘅，都系嗰阵时住公屋啦，同埋佢阿爸系识嗰啲新界嗰啲花农噶，系、 哦、 每一年屋企当中都会有一棵桃花，系开得好靓好靓嘅桃花，于是乎我哋农历新年都一定会去佢屋企， 系 因为就咩桃花树下行三个圈来。来年桃花还不迟呢？嗰啲系啊，都坚持咁样行嘅。但系大家知道啦，即系迷信嘅嘢唔好信啦，系咪？因为你睇我就知道冇乜好结果啦。 同埋可能你行错咗咧，咁啊逆时针三个圈定顺时针三个圈咧？ 呢个都系好多争拗嘅位嚟。 常性都会捞乱啦，咁样 我都唔知。 系啦，咁所以我屋企今年就阿爸就有翻啲心机啦，即系退休之后，佢就真系买咗啲好似水仙啊。然后就喺屋企嗰度自己种嘅、 哦，哇！自己种添啊，仲要 系啦，佢真系望住嗰个成长嘅过程噶，佢会 send message 喺屋企个 WhatsApp group 度就话：嗱，大家翻到嚟咧，夜晚唔好熄嗰盏灯，因为咧嗰啲水仙要照灯，控制住佢嘅成长过程。系啊，跟住佢哋日。 可能我真系冇乜呢啲嘅知識啦、 啊， 我就係覺得點啊，唔使瞓啊，人哋要照燈咁樣，你當佢係變相想曬黑自己咩？我就係識曬黑啲人去照燈啫。 夜晚就會照屋企條光管燈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同太陽係完全唔同嘅事情啦。照嗰個燈，即係有冇幫助咧？咁但我真係唔識啊嘛。咁但係佢就控制住佢嗰個成長嘅速度唔好太快，因為佢話：我啲朋友屋企嗰啲水仙開曬花啦，新年都未到開曬，佢就控制住。 我可以保证啊，佢年三十到年初一嗰个交界嘅点系开得最靓噶，咁样。 系啦，我爸就控制住，而家咧慢慢开始开紧啦，但系未开晒。佢有时日头唔知加条加啲冻水，即系拖慢佢嗰个开花嘅速度啦。咁你就好 proud of 呢样嘢。我啲 friend 嗰啲新年嗰啲花唔知点啦。 好得意嘅屋企人啊，咁样。所以你系冇所谓洗邋遢呢件事嘅都。 自己做咯，但系唔系年年嘅，今年有嘅，啱啱星期日。嗰一日夜晚就间房乱咗好耐啦，咁叫做有啲时间 羞耻心起啦，主要 起啦，系啦，咁我就觉得系时候要执拾下间房啦。 系 嗰、那个执拾嘅去执之前嘅程度咧，同我之前喺譬如 Give Me Five 嗰时都有 post 过自己间房嗰张相，差唔多状况，成地都系杂物啦， 即系入唔到去啦，直情系咪？ 系啊，得一条路嘅啫，入到去。是清洁唔到嘅，冇人可以搞到嘅。 系波性咧，一路行一路踢出嚟嘅一条路嚟嘅、 而每次要用书台嘅时候，嗰个道理就系玩推眼机啦。推眼机系点啊？将啲嘢推入去，然之后整翻空位出嚟啊！我每一次做嘢嘅时候，就将台面嗰啲单啊、啲散纸啊，推到最入，整翻个位出嚟咧，然后就可以用嗰个 keyboard 啦，咁样。 我終於明白，如果年廿八洗邋遢咧，係要將你成間屋燒毀咗佢，即係眼不見為淨嗰種啊！ 我爸成日話咧，經我房門口有陣味嘅裏邊。 喂呀！ 當然我自己唔覺啦，呢啲。 優生係咪應該清理門户啊？呢啲就叫真正嘅 清 理 門 户啊！真係。 等我呢個阿爸嚟清理門户啦、啊！今日。 你嗰區假假地，大家都覺得係有錢人啦、啊，係咪咁講先？ 咁但我就開始即係執拾，所以點解係咪尋日我就係講話交收？嗰啲積木咧，就因為真係開始即係滴起心肝執嘢啊，就依啲唔要嘅擺翻上網賣啦。其中一樣嘢，我屋企積咗咁多嘅原因係好多一啲擺設啊、玩具啊或者書等等咧、其實我真係唔要嘅，但我唔想就咁掉咗佢，咁就嘗試擺上網去賣啊，或者揾人接收、書我就通常譬如飄書之前。有成套哈利波特咁有人接收咗啦，咁樣咁之前有個嗰啲卡康啊木箱鼓， 係 啦，咁跟住又喺網上面平平地放咗出去，等啲有心人士接收啦。 你都幾多嗜好嘅喎？ 即 係我再講得詳細啲，你都幾多半途而廢嘅嗜好嘅喎？ 我你啊， 係啦，大家咁話啦。 俾你睇穿咗啲，有嗰啲劍球嗰啲又係咧，又係半途而廢嗰啲嗜好，就會積咗一啲嘢喺度啦咁樣。咁所以就咁樣執拾。咁但係咧，我發現而家執拾間房咧，一個最大嘅挑戰係咩？好多威士忌嘅酒樽。其實我以往每一次飲完一支，我都會放喺依度，咁就做個紀念，記得自己飲過啲咩啦。咁。我成个书 系咪有青岛啊？有 威士忌啊，姐，即系我唔知道青岛有冇出威士忌，但应该冇啩。 有咩红星二锅头？要记得自己饮过啲乜嘢。我屋企有大量曲斯罗樽， 九江双蒸好冇，肇庆酒好冇，嗰啲系厨房嘅。 嗰啲咧仲有。我唔理解点解要留个樽喺度，记得自己饮过啲咩啫？ 嗱，記得自己飲過啲乜嘢已經係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就係嗰啲酒樽嘅設計，每一個都好唔同啊，喺威士忌嘅世界。 嗱，你話呢個酒樽靚想留低，我係理解，就好似啲女仔會留低個香水樽係一樣嘅。 係啦，只不過我個大啲咁解啫。你嗰個咧就可能100ml， 我嗰個就1公升咁解啫，或者720咁樣。咁每一支就擺喺度，咁有一段時間飲得比較多啲，因為近期真係飲少咗啦。咁然後就開始覺得佢有啲阻定，同埋開始熟習或者記得自己飲過啲咩，就知道自己嘅喜好啦。早期未揾到嘅時候，咩都試啊嘛。而家就知道咗咧，望住個書櫃有一半都係一啲吉嘅酒樽咧，我就覺得佢開始阻定啦。但我唔知點樣處理佢。我曾經試過唔好擺書櫃，放喺窗台，但擺喺窗台出嚟唔靚，我覺得。咁所以我摆返去书柜。咁但係而家望住佢又好压定，又开始而家收多咗一啲唱片等等呢，咁咪会放喺屋企唔知摆边度。我就觉得呢啲唱片同埋嗰啲酒樽呢係摆緊好个位置，佢哋要争嘅。咁我就觉得係咪应该係时候要处理啲酒樽，然后放啲 CD 上去呢？咁但係酒樽我又唔知点样可以，即係如果听众你自己都有储开，或者你有啲方法冇咁压定呢，极度希望你可以提供俾我，我想知道。 係啦，一啲威士忌酒樽嘅最有效嘅收纳嘅方法。 係啦，可以纪念嘅呢咁样。有啲人我就知道佢会攞个酒樽浸一浸水。然之后浸水嘅意思就令到佢面头嗰浸黐喺度嗰块胶纸呀。可以甩出嚟唔会烂。係好似邮票嘅概念咁。咁掹咗出嚟之后等佢干咗呢，就搵嘢入住佢。你见有啲譬如清酒都系㗎，你去居酒屋你会见到有一啲嘅保存方法，就係嗰块招纸啦，我称之为佢会贴喺埲墙上面㗎。 哦， 咁你就会知道呢间居酒屋曾经出现过一啲咩嘅酒，啲 客人 係啦。咁呢种系其中一个保存嘅方法。 系。 咁但係招纸同酒樽始终系唔同。 系。 咁我又未去到咁有心思学人哋压樽啊，有啲人用玻璃樽将佢压扁咗佢，等佢唔好咁牙钉，一塊塊咁樣擺喺度噶嘛。咁我又唔知點樣搞啊，成咁，咁所以就積咗一堆喺度啦。 你有好多半途而廢嘅嗜好，但係飲酒呢一個咧，尤其是試威士忌啦，我覺得你會堅持落去。 係啊，我會㗎。係 啊，因為仲要咁誠心，頭先壓樽你都諗得出，真係。 係啊， 壓腿我聽過，即係壓樽係咩嚟？ 好誠心㗎，我有時會飲住嗰支威士忌，然之後上網睇住嗰個酒廠嘅度橋咁樣，嗰只嚟㗎，夜晚會。我会去尝试了解，即 哇！但系真觉得你个人高级咗， 高级咗，可以再讲啲高级啲嘢俾你听。 年廿唔使啦，年廿八洗咗我个脑啊，洗咗我个脑入边咧对忧国成一啲比较污秽嘅谂法。我觉得你都算系一个高级人喎、啊，做咩啫？ 高级人 系啊。 所以我而家嗰个挣扎年廿八就系呢一啲咯，即系执整齐咗咯，将啲嘢求其摄咗啲位，眼不见为净咁咯。我嘅状态系咁咯。 你嗰啲唔叫执咯，即系叫做 逃避咯。你老豆有冇帮你执啊？执咗未啊？ 唔系，我自己执嘅。 讲到我好污秽，我话唔信你又唔污秽啊。 唔系，我系好俾心机执嗰啲人嚟嘅。咁我都真系点解会执咧？就系因为再唔执咧，就入唔到去间房啦。咁样。上嚟倾泻到咧，已经出咗门口啦！我啲书啊，嗰啲啊，门都闩唔到啦！啊，咁做咩咧？执下啦咁样。咁我但系我想话，对于我嚟讲，断舍离咧最惊讶嘅一样嘢系，啊，原来我买过呢样嘢噶。 我想知例子有啲咩匪夷所思嘢？你发现自己买咗？ 我曾经揾到一支十年前一个不知名牌子嘅 hand cream， 但系连包装我都冇拆过，咩嚟嘅咧？我十年前买咗支 hand cream， 哇！原来我十年前已经好注重手部嘅保养咯。 你都不嬲查开噶啦，我见你。 但我真系唔记得咗我买嗰支嘢啦。但系你知唔知最令我惊讶系乜嘢咧？系我有一次喺我执屋嘅时候咧，我揾到一张二十分嘅数学卷，满分系100分，二十分。 哇，好高分啊！ 系啦，跟住我就即刻，我睇到系分数系二十啦，之后我即刻，哎呀，我攞错咗边个张卷翻嚟咧？咁一望，咦，我噶，冇可能，我唔会考咁低分嘅。 咁呢啲就抌咗佢啦， 系啦，之后就即刻抌鬼咗佢啦，咁样。所以对于我嚟讲咧，断舍离系充满惊喜嘅，尤其是执屋，即系会发现，哎，原来我噶咁样嗰种嘅感觉。我仲好记得啊，嗰张廿分嘅数学卷啊，系中四嘅时候学嗰个概率啊，即系咩小熊有三件三六条裤，到底佢哋几多日搭配唔会重复咧？咁样。 哦，即系嗰啲 probability。 系啦，破壁啊！我哋嗰时成日称呼佢叫破壁灵芝包子啊嘛。 破壁 啊嘛，咁样，但系真系我嗰时我就真系完全好唔识嗰样嘢噶，即系我做咩啫？重复咪重复咯。 点解我要知道咧？ 系啦，咁样，所以我都系号召大家去断舍离嘅，因为可能即系你喺执嘅过程当中咧，有啲好新奇有趣嘅发现啦。咁如果真系有，可以点啊？可以打上嚟我哋骚动音乐嘅有谁冠名赞助你断舍离嘅故事俾我哋啊！ 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星期二啊，有谁冠名6:30之后咧就会接听众嘅古仔啦，或者可以喺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嗰度咧都可以将你嘅古仔贡献俾我哋嘅。今日有呢一首歌喎， 新年播啲咁老礼嘅歌啊 ，OK 嘅，系啊，听歌词佢最尾有少少盼望嘅，我觉得 系 希望新一年会好啲啊嘛。 连环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雷阵，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让崩坏的评判，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是半，就是爱情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靠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是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 个伴，越找越不乐观，但现在已不管，情愿调整自我观。 好希望大家可以今年错了大半都好，明年或者圆满新一年 希望大家都好啦。揀你有 Eden 最新派台作品，公名称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20宗。鲗鱼涌惠利大厦昨日3宗初步确诊个案转为确诊，大厦另外有2宗初步确诊个案。观塘保良局、安泰复康中心一名院友确诊，2名工作人员初步确诊，其中一人同早前的个案相关。40名院友同30多名员工都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另外，一名无家者确诊，曾经在通州街一带露宿，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有没有密切接触者。有报道指，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的审讯将不设陪审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不会评论个案，重申所有事情都是依法办事。如果香港国安法没有适用条文，什么行动都不能够采取。律政司回应说，由于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任何人都不适宜评论案件。一名患有中度精神障碍和自闭症男子去年在北角被发现携带5把刀，裁判官早前裁定被告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成，今日判监7个月。24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案情指他去年4月在北角健康中街和英皇道交界管有5把刀。裁判官说，被告并非因精神错乱犯案，一至两个月的入院令和罪行严重性不相称。被告行为上有激进和暴力倾向，但是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判刑要兼顾阻吓力，刑罚和罪行是否相称。涉案其中2把西瓜刀，即使未开封，杀伤力亦都十分强。裁判官认为，被告在监狱仍然能够得到适当治疗，即时监禁是唯一的判刑选择。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主持17+1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习近平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坚持相互尊重，合作不附带政治条件，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商共建共享，本住17+1大于18的信念，建立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涵盖20多个领域的合作架构，从各国实际出发制定规划，确立项目，鼓励各国结合自身禀赋，在合作之中找到定位，发挥优势。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明日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明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明日气温介乎16-19度，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伟业街，喺观塘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啦，因为有车辆漏油啦，而家快线受阻噶，龙尾就排到去近上二道。重复一次啦，就系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对出啦，快线嗰度因为有汽车漏油就受阻啦，龙尾系一路排到去近上二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暂时还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不过后车少，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交通都是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都仲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近金钟道力宝中心，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嗰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正总，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都系相当车多繁忙噶，由裕民坊嗰段龙尾一路排到去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啦，将军澳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宝林北路同埋宝顺路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大榄隧道过咗收费站之后去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Not your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wn, so down, so down. Hey, King.农历新年呢，你啲亲戚除咗问你几时结婚之外，仲会问你啲咩噶？ 可能因为我主持骚动音乐嘅关系啦，啲人都几中意问我，诶呢排有咩歌好听啊？之后咧，啲人嘅反应就令我觉得，哇呢一首歌做得真系好有价值啊！今年我应该会忍唔住，系咁播俾佢哋听。 望着 YouTube 开汽水。用力噴在留言区，一句定我醉，望着今天这废墟，整身恶痰已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天赐那句，这物碎怎么可唱出金句，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哪可比美。再开收音机，字幕 这大戏。又是记录喜与醉，用心爱这里。十对是故事与情绪有歌，在我心里，香港歌手竟已死，掠嘴走音见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都没有胜利，叹口气。是金曲的岁月，那可比美？纵唱卡拉 OK， 专辑已处死 ，EP 也半死，单曲更抵死，失恋好惨，三福气，颁奖礼。怎么尖酸的你，那人看不起，莫笑挖苦比较，似说指责抛弃这一代，我请你不必再比，赠你这卡式机，贴翻你旧事多优美。 吴林峰和乐坛已死大合唱团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乐坛已死。不知道有没有讲到你对乐坛不同的看法呢？可能和长辈之间对乐坛有不同的理解是不难的，但如果你和你的伴侣之间对这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解读的话，未必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故事。不过如果发生在现在，又应该怎样解决呢？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丑滚，常往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渐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很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为我 这抉择轮到我，未去求其其还爱上，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先走，痛也不分手先至误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保这个心扣，凭着爱不足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 简尼张敬轩主唱，歌曲名称《潮郎君》，成日都同你分享中间嗰句歌词。转个时代，我想跟你相厮守。有啲故事可能系时代所产生嘅故事，有啲歌咧系属于呢个时代嘅创作。 写教条式的分话。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今日拣你嘅三首作品，阿琼都觉得好似同呢个时代有好紧密嘅关系。包括对香港音乐的坚持，同埋头先在不同时代底下的爱情故事。最后这首作品简历是今年的女新人，她叫做李贤，自己作曲的有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这世代》。 规则里避着差错，天天沉闷地工作，夜夜无谓地挥霍，最美好的却未碰过，总想过淡薄的过，但亦能热烈的过，听听最内在最想渴望怎么过，随追赶的分开，只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安详，通通关起了声响，时时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有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光阴，画出我一套空间去突破困难，这世代总可抉择，与低处总会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自定方向，被人拦下便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假如当 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敢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时时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得可定家。 嘉宾咧第二次收我哋嘅卷轴啦，但佢个名字真系好好发挥，你谂住送咩字句俾佢呢？ 我哋要赞下佢， 叶跑临危不乱。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Misha 叶巧林嘅 ，Hi，Hello， 我哋又见面啦， 系啊。 头先我哋即系正式录音之前喺度讲咧，即系问定佢个古仔啦。其实佢不断有重复紧临危不乱呢四个字 嘅， 系我几惊佢 get 到啊头先。 我终于 get 到啦，好慢啊，我觉得自己。 好似上次嗰个金枝玉叶巧林嗰、那个，而家你咪安放咗佢一个位置啊？ 系啊，我将我其中一幅画咧，攞咗落嚟之后，将你哋嗰个字咧就挂咗上去啊。 其实我觉得我哋今日呢个更加值得啩，即系讲咧喺慌乱当中咧，你系非常之稳阵同埋冷静咁解决问题啊， 系啊， 所以我哋即刻嚟睇一个实物啦。 我觉得呢个都好难 挂，真系好 靓啊！今次呢个就系打横嘅，四彩嗰个打直特登有两个唔同嘅方向俾你摆啊，之后 系多谢晒，我已经谂到佢嘅位系摆边啦， 系嘛？ 我已经知啦。 你影翻你挂喺屋企嗰个俾我哋睇下，我都想睇下嗰个样系点嘅样，喺衬唔衬你屋企？ 都 OK 嘅。是都襯的， 就不要逼歌手說這句啦。 想着他可以直接說不襯的，其實多擺 一下咯。不是，我又覺得襯 喎。那我們今天就說臨危不亂的故事啊。 是啊。那我這個故事呢就發生在剛剛領養了我第一隻貓的時候的第一個禮拜啦。剛剛領養的時候其實都挺突然的，因為我沒想著那一天就可以拿它回家，但結果就那一天就拿了啦。那就回到去家的時候未裝貓窗啊貓叉那些防那些措施都未有的。咁咧，佢就第一个礼拜嘅时候咧，就瞓喺我间房度嘅，咁一路都唔俾佢出嚟住啦，等佢习惯咗我屋企嘅环境先啦。咁有一日朝头早咧，我就开咗房门，就我个厕所喺隔篱嘅啫，咁我去厕所度冲凉啦。原来咧，我就冇闩好对门，我只猫咧就走咗出客厅。咁我每朝咧，爹哋咧都好兴咧喺我骑楼嗰个位咧，就会开大晒个窗噶啦。咁相信大家都可以估到有啲咩事情发生啦。咁我冲完凉出嚟就发现，哎死啦，个门口开咗，我个房门开咗，咁 Ben 就退咗边呢，咁好紧张啦。搵咗间房佢唔喺，搵喺厅又唔喺，跟住我就望住嗰个窗，死啦开咗。点算呢？原来佢真係出咗去我个窗。真係喺個屋出面㗎啦。咁嗰個位呢，啱啱嗰個石屎嗰啲大廈呢係有 大概一隻手背打橫隻手啦，尾至到手指公嗰個位置，少過咧可能四隻手指位啦。 即係佢啱啱喺上面幾大隻啊？嗰陣時幾個月度？ 6個月咯。 哦，細細只，細細只，六個月啦。咁啱啱坐咗喺嗰個邊度？咁嗰、那個佢直頭喺個嗰、那個窗嘅出邊。咁我嗰個 moment 咧就啱啱沖完涼就咩衫都冇著啦，就包住條毛巾 嘅 啫嘛。 你阿爸嗰陣時係出咗門口嘅。 出咗門口嘅。Okay. 我記得我。 寫錯重點。 係咯。 因為我阿爸開咗窗，但係浴巾行出個廳度。 我頭先就諗，唔係揾貓咩？阿爸喺邊有咩重要咧？我醒起，因為浴巾。 你要諗一個空間啊嘛。 係嘅，當其時咧都比較早嘅，咁我爸就出咗門口，但係我阿哥嗰啲仲瞓覺咁樣。咁咧嗰一個 moment 咧，我就知道。咁緊急嘅情況之下，佢我同個貓貓嘅關係未至到係好深厚啊嘛，佢一定會係驚啦。如果我大嗌，或者突然之間做啲好大動作嘅嘢，咁所以咧，我就係見到佢嗰個 moment 咧，我就慢慢慢慢咁樣行過佢度，之後伸隻手出去，跟住話：爹爹，我哋翻入嚟啦！所有嘢都係一定要好慢，動作都要好慢，咁慢慢伸隻手。慢慢抱翻佢，一抱到知道系安全嘅，就好快咁样揽实佢。咁当其时我已经冇理我条毛巾啦，卒之条毛巾系跌咗落地嘅。咁我对面咧其实系有其他嘅屋啦，都只有隔咗一个卡park嘅咁嘅距离啦。但系如果要望嘅话，系会望到嘅。咁但系都真系唔理得咁多啦，即刻踎低身揽住佢，因为呢条系生命嚟噶嘛。我宁愿出卖我嘅肉躯，我都要保护呢个生命。 好伟大啊！同埋我都好想睇一个画面啊！ 即系呢个时候，阿哥瞓醒，阿妹你喺度做乜嘢啊？做咩好似嗰度 Terminator 咁样跪喺地下咧咁啊？ 跪啊！ 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即刻快啲要装翻晒嗰啲猫砂，就算有阵时候咧，佢哋啲小动物咧。會想逃跑噶嘛？佢哋跑得好快噶嘛？咁一個唔覺意，如果我冇閂好房門嘅話，咁佢就飆出嚟噶咯喎。咁所以之後就裝好曬嗰啲措施咯，咁就先安心。 有冇開個家庭大會同大家講一聲？喺我裝咗嗰個貓窗之前，大家要點樣處理間屋啊？睇住只貓咁樣。 唔准開我房門嗰啲咯，係啦，please 即係出邊係 please close the door 咁樣嗰啲咧。但係咧，我嗰陣時屋企咧係有個後門噶嘛，跟住咧咁我有工人姐姐嘅細個，即係嗰陣時啦，唔係細個噶啦，都係幾年前。咁咧我有一次只貓咧係走失咗咯，佢係喺後門度咧走咗啊！我揾曬成間屋咧，佢都唔見咗啦。跟住系，后屘唔知点样嗌下，跟住听到有微弱嘅声音，原来佢走咗去九楼，但系我系住二楼噶嘛，但系佢走咗去九楼咯，因为跟住我发现咧，原来啲猫咧，通常系会行楼梯咧，系识向上爬咯，但系唔识向下爬。跟住后屘系要喺九楼嘅时候咧，佢好得意噶，佢系搲紧九楼嗰对门咯，想入翻去咯，唔知道自己行咗九层，唔系行咗。七層咁多個，好得意。但係跟住之後，我又係話啦，唔該，所有門咧都要閂曬佢。跟住到我真係搬出嚟住嘅時候，所有依啲咧就非常之安全啦。 沉默人为感激。 多少想倾吐，你说已知道。双手入喉只需轻抚摸，衣衫都沾满白毛。自问愿望没大差异，像画下木桂一样爬。其实你像我，还是我像你，坦白。I'm going crazy。当我说过随意。 Misha 之前写俾只猫猫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求》。 缅甸连续四日有大批民众示威，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同拘留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喺首都内比都，警方向天鸣枪同发射水炮，驱散示威人群，至少四人怀疑被橡胶子弹击中受伤。另外，喺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據報有至少27人被捕，當局宣布擴大實施集會禁令和宵禁令的範圍，包括內比都和最大城市仰光。天氣方面，一股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雨帶正是覆蓋廣東西部並且逐漸東移，預料那個雨帶會在明早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听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6至19度。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坏车事故先啦，喺观塘嘅伟业街啊，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喺敬业街即系宏利金融中心对开嘅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啦，好塞车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嘅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宏利金融中心对开快线，因为有车辆故障嘅关系啊。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咁啊可以嘅话揸车朋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分别去到呢个马会湾位嘅。咁啊，香港仔隧道因为多车嘅关系，红隧方向继续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北角码头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咁啊，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多实街嘅。龙翔道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去到欣怡花园。港岛路面西区嘅医院道咧，因为有工程啊，近住乐善堂梁球居书院对开一段咧，单线双程行车，咁现时嗰度嘅交通都系有啲挤塞噶。中区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至到下角道海富中心段咧，仍然系多车。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咁啊，九龙区方面啦，比较塞车嘅地方就系观塘嗰边啦。头先讲个伟业街、东行线敬业街，因为有坏车阻路啦，就比较挤塞。而开源道去观塘码头方向，由呢一个伟业街回旋处一路去到观塘道都系多车嘅。至于观塘道东行线啦，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康宁道一路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律伦街一带，现时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大榄隧道过咗收费站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仓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中音樂咧有葉跑林 Misha 啦，咁頭先聽我哋嗰個臨危不亂嘅古仔啦，咁亦都個重點有一個浴巾喺度啦， 係啊， 今次隻新歌有浸浴啦， 係啊， 我諗住咁樣聽落去嘅，其實 多謝啊， 好好啊，呢、這個故事好好聽啊， 係啊，即係不得之了啊，咁樣，咁其實即係照慣例啦，我同波青咧會估下嘅喺呢首歌當中成個創作嘅一啲嘅故事啦，咁 Misha 一間可以開估睇下啱唔啱嘅咁樣，我聽咗呢首歌幾次之後咧，我覺得嗰個鋪得好好，即係開得比較偏低啦個 key， 跟住慢慢一層層遞上去咁樣，跟住去到洗白嗰度就好激昂嘅嗰個狀態啦。所以我覺得係處理呢一首歌嘅時候咧，都有傾過就係要爆到去咩位係好難處理嘅。即係如果去到好高，可能就會俾人哋覺得啊係一個就一展示技巧，展示 Misha 好好嘅一個唱功。咁但可能個感情，因為其實真係好 personal， 好自己一個故事，嗰、那個感情可能又未必可以被彰顯到啦。咁但係又點樣可以去到一種真係可以好淋漓盡致地表現自己感情嗰個位呢，就成為咗呢一首歌即係處理高音位嘅一個嘅嗰陣時傾嘅一個重點啦。 因为呢一只歌你又找到好朋友阿波的预计，几年前你又问过他、啊、不如整一只歌，但他又说只歌觉得未够好，一路摆住咗喺度。咁但系今次点解又可以即系做得到嗰样？又觉得系因为有个 deadline 咁啊，好似即系好似嗰阵时谂住啊比赛，不如有一只歌系自己去创作嘅时候，所以反而今次咧就成就到呢一件事。咁后屘就再变化到就、啊、公司再揾系、啊、不如直情整成变成派台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即系个比赛令到呢一首歌可以有个初形诞生嘅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 系啦，人啊最紧要 deadline。 系啦， 因为主要系我哋两个系呢啲人，就可能人哋唔系咧咁样。好啦，我哋交俾 Misha 啦。 有啲關聯啦，我覺得嘅重點嘅話，即係譬如阿瓊講到嘅高音位啦，咁、其實一開始冇乜佢點樣諗啊，點樣唱噶啦，其實依啲高音，寫嘅時候，冇特別去話要展示高音啊，或者我想點樣唱到幾澎湃啊，咁其實錄音嘅時候嗰、那個係好 personal 嘅一件事啦，咁我冇理話冇乜去諗話、哎、我應該點樣唱，反而係比賽嗰陣時候點樣唱呢，大家可能聽到兩個版本係好唔同嘅，live 嘅版本可能激昂啲啊，咁其實點解呢？係當初我比賽嘅時候我接收到嘅能量啊，因為有造星嘅參賽者喺現場啦，雖然我知道冇現場嘅觀眾啦，但係喺屋企有好多嘅人係睇緊啦，個場地俾我嗰個力量啦，咁所以喺我嗰日比賽嘅時候，的確係多咗能量去散發翻出嚟，唱嘅時候都多用力多咗。其實我自己去 review 翻啦，我覺得我用多咗力嘅，因為有好多嘅因素啦，可能聽嘅耳仔舒唔舒服啊，或者音響係點樣樣啊。咁其實個 performance 我又唔覺得係自己做到一個好好嘅 performance， 但係我自己喺嗰個表演裏面我係觸動到自己嘅，喺我。即 feel 到嗰個燈打落嚟嗰一刻，我 feel 到參賽者俾我嘅能量，耳聞喺下面睇住嘅所有嘢，我係雖然我唱得未係我如理想，但係 我好开心可以喺一个呢个舞台唱到第一次嘅浸浴咯。 嗯， 但喺录音室嘅时候，其实录音室嘅时候系我十一月嘅时候录嘅呢首歌，咁系喺个喺个 studio 里边啦，比较个人嘅。咁變咗大家聽派台嘅呢個 version 呢係比較柔和少少嘅，咁其實都比較內斂，係自己同自己講緊嘢，自己安撫緊自己，自己俾緊勇氣自己咁樣囉。 咁嗰陣時其實寫呢個曲嘅時候呢，我自己一路好好奇，即係喺一個點樣嘅情緒狀態底下呢，係因為我覺得佢有啲比較負面嘅情況，但係亦都有好激昂好正面好有希望嘅部分囉，係囉。 嗯，其實呢個都可以諗返波成讲嘅点样创作啦，同波地嘅预计一直都系我个好朋友啦。咁今次系 casting 嘅时候，我谂到一个 idea， 好即系个感受好强烈啦。我嗰阵时我写呢首歌叫做勇气，我想俾自己一啲嘅勇气去参加呢个比赛，多啲嘅勇气去展示自己唔同嘅面貌。咁所以咧，我写呢首歌嘅时候好得意嘅。波地预计系一个日本人，但佢就逼我用中文字去写咗呢首歌，写咗自己嘅感想嘅感觉先。 先嘅嗰时 系啦，写咗个词先，写完个词，跟住先至喺个词度发挥呢个 melody， 再发挥佢嘅编曲嘅 magic 啦。咁所以今次嘅呢首歌系感觉出发。当其时勇气是觉得自己即咁多年里面可能是黑暗之中成长緊，一度都好想争取一个机会，唔想放弃，咁就是我是攞住呢个咁样嘅感觉去唱呢首歌。咁去到林若玲帮我去重新填过嘅词嘅时候，咁佢就知道我造声呢个故事啦，呢个嘅历程啦，咁所以佢就觉得即浸浴呢样嘢去安返落呢首歌度嘅时候，再喺呢个比赛再出，比赛完之后再出嘅话，其实係一个洗礼囉，多返啲信心，喺成个造声嘅历程里面一路去发掘唔同嘅面貌，搵返自己嘅自信，将自己嘅可能一啲嘅 negative 嘅 energy 洗走佢，洗完之后你就会搵到返以前嗰个初心啦，点解七年前或者八年前要入行啦，咁呢啲嘢都喺呢首歌里面俾到我好大嘅能量。 好似你话自己写嗰个词嘅时候系勇气啊嘛，即系嗰个 topic 系嗰时系一个系去到系咪即系比赛中间一个咩嘅阶段，定系直情即系直接开始？ 系我 casting 完之后就写噶啦，因为 casting 完之后咧，去到 pre round 咧系中间隔咗一两个月噶，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哋推迟咗拍摄啊，咁变咗喺呢段。事后我就不如 Yusuke 我哋写首歌咯，我好大感觉啊，好想写一首。咁当我又觉得哇，当有感觉咁强烈嘅时候咧，好似好快就可以做到啊，同埋出咗嚟成件事，我好想快啲俾人听。咁公司问我攞歌嘅时候，其实都追咗一阵嘅，因为我觉得自己 focal 未唱得好好，但系我俾咗一个 focal 未咁好嘅一个 version 佢哋听，佢哋都觉得已经可以啦。咁原来哇，原来当有嘢讲，当你个感受咁强烈嘅时候，啲人会 feel 到噶，所以我好开心公司咁快就可以觉得呢首歌 OK， 咁就即刻就帮我去录拍 MV 咁样咯。 我见到你话嗰时 Edward 话好鍾意呢个 demo 嘛，嗰时已经咁，佢有冇同你傾哇，佢话我哋想有个点样点样之后再将佢完整嗰阵时嘅概念同你讲过？ 因为其实都嗰、那个概念都几实㗎啦。Even 嗰个 arrangement 嘅时候呢，都同而家唔係话好大嘅分别。呢、這个就真係要归功于波多野预计啦，佢真係好犀利。我记得嗰陣时 send 嗰个 demo 版本 ,Edward 已经就话嗰、那个 arrangement 已经出得界添啦。跟住 Yusuke 係吓好 rough 㗎咗喎，吓唔係㗎咁样。咁之后佢再做多咗啲嘢啦。 波多野预计係咪一个自我要求好高嘅人呢？佢隔离睇住佢或者同佢一起合作嘅时候，因为头先讲即 Edward 个感觉同佢本人个感觉係唔同咁嘛，对嗰个片上面。 佢喺音乐嘅要求係高嘅，同埋佢係一个好勤力嘅人啦。其实佢唱歌 佢唱歌好聽添㗎，佢每朝都要開 live 㗎， okay. 大家可以睇翻啊。佢每朝都會自彈自唱開 live 㗎，亦都同埋我本身同佢熟啦。咁佢都近排就俾咗一個好好嘅意見我，佢就同我講話你買支好啲嘅咪喺屋企唱，即係我平時練歌就咁唱咯，就咁練咯，去對住個琴咁。但係佢就話，因為佢有呢個做 live 嘅經歷。佢覺得做 live 唱入咪喺耳仔聽嘅時候係唔同噶嘛，咁佢話你多啲用一支靚翻少少嘅咪，咁你就每一日半個鐘不停喺度唱，錄完自己聽翻，錄完自己聽翻。佢話依樣嘢一定會幫助到我咯。咁我最近就真係買咗支咪，就開始依個咁樣嘅試驗啦。咁同我平時嘅練歌嘅方式咧就好唔同，因為即都系我身边啲人都会咁样同我讲嘅，唱 live 嘅时候咧，我系比较习惯系听一只耳仔，因为我要听到环境嘅嘢。但系其实咧，唱到真系好大嘅台嘅时候，你系需要两只，同埋你真系要好倚靠你嘅耳望，你一定要咁样嘅听，咁样嘅听，而唔系好似我以前唱opera 嘅时候，我哋冇咪就系真系听环境声咁样。咁我覺得呢一個 suggestion 係好好，咁我而家就不停咁樣喺度練緊，咁希望我第時嘅 live 嘅水準可以提升到啦。咁我亦都好多謝佢咁樣鞭策我嘅，又鞭策我寫中文啦，又鞭策我好好咁樣去 train 自己唱歌啦。佢係一個伯樂啦，係啊。 我想知嗰陣時話十一月錄咗首歌啦，咁十二月其實比賽嘅時候唱啦，咁樣依家你再聽翻呢一首歌，有冇即刻會腦海入邊去浮現過去某一個時段嘅自己或者點樣嘅故事噶？ 我而家再唱呢首歌嘅時候，或者聽翻呢首歌，我都會諗起造聲嘅畫面啦。因為佢真係改變咗我好多，真係好多唔同嘅挑戰，我冇諗過我一生人會去做嘅一啲嘢，例如。Lady Marmalade 啦，即我唔会，我从唔系因为依个舞台，我应该唔会做依样咁样嘅嘢，好庆幸啊！我会觉得每一次嘅表演都系令到自己大开眼界，对自己大开眼界。原来有啲嘢系真系要试，你唔试真系唔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边度噶，咁亦都可以发挥到自己嘅小宇宙。咁所以我唱呢首歌每一次都唔同啦，有时候我会諗下造聲嘅一啲嘅表演，例如給十年後的我啦，我亦都会諗同啲参赛者一起食饭嗰种好开心嘅画面啦。咁其实成个过程我呢一生都应该唔会忘记，前传呢首歌点样跳亮，我头嗰几个巴我都应该仲记得嘅，会或者个 chorus 位都会仲记得。好少机会学咁短嘅时间里面可以学到咁多嘢，好开心，都要拍下自己嘅膊头，挨过咗呢六个月，就真系成就咗《浸浴记》呢首歌。咁我亦都好希望将来因为大家而家多咗人留意我自己啦。咁我希望将来喺呢年里面继续去派歌嘅时候，我都想怀住一个造聲嘅每一 round 嘅心情啦。因为每一次我听啲人讲返啦，佢话每一次好似有啲唔同嘅嘢出现，哇，原来 Misha 可以咁样跳，原来可以咁样唱喎，我都有个唔同嘅面貌。咁我亦都希望我今年派嘅一啲歌啦，可以俾大家继续去睇到我唔同嘅可能性，继续去睇，好似就系造聲咁样，不过拖长啲，拖长啲去，系啊，我好想俾多啲 surprise 俾大家睇到咯。 因为造聲嘅时候，我同阿琼咧嗰一期咧，成日喺公司夜晚去食饭咧，食米线就攞个电脑打开就睇每 round 啊，究竟今晚会有啲咩嘢睇咧？咁所以每 round 睇我哋都觉得系又有一啲。好多唔同參賽者好似試緊啲新嘢，咁啊當中睇到其中一樣，我諗喺你身上就係、我諗可能係移民呢一個人同你本身已經認識，而家好似個比賽經過咗之後有一種亦師亦友嘅感覺，咁其實同佢之間可能係比賽當中或者完咗比賽再傾偈講完咗比賽自己嘅事業各樣嘢嗰啲，有冇佢同你講啲咩嘅？你有冇印象？ 我好深刻嘅印象，佢同我講：阿咪，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应该好好利用你有嘅嘢， 俾多啲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嘅。可能佢见我唔同 round 嘅时候，都会自己冇乜信心啦，成日会怀疑自己嘅决定做得啱唔啱啦。咁所以我听完佢讲之后，喺20强进10强嘅时候，我唔理，我话我一定要做 musical。我深信呢一样嘢。咁佢依番咁样嘅说话，其实都几激励到我。繼續行呢一條路咯，佢覺得我應該相信，你相信嘅時候，你就會有嗰股力量去做你想做嘅嘢咯。我都好開心，沿路依幾個月嚟有佢同埋阿祖一路鼓勵我去做咁多嘅嘗試啦。我真係好感恩可以。之前我有同移民去過斯德哥爾摩去 working camp 啦，咁嗰陣時都傾過下偈啊咁樣，但係今次真係一齊去行呢條路咧，我相信對佢嚟講都係第一次嘅新嘗試啦。咁變咗我哋好，我好開心啊！佢可以開演唱會。我收到个消息嘅时候，我哋大家都为佢鼓掌啊！因为我哋自己都有移民组嘅一个 group chat 咁样啦，咁大家都替佢好开心。我亦都我谂虽然佢系导师，但系我谂我哋喺呢个经历里边，大家一齐都成长咗好多。Even for 移民自己，佢都成长咗好多。我感激佢可以做到我嘅导师咯，亦都好感激阿祖喺当中喺做声嘅时候同我哋做咗好多 workshop 啊。佢将我个 玩都睇到， 系咪啊？ 即系佢嗰种攞你自己，即系好似我哋上 acting class 咁样嘅 exercise 啫，系啊。 哇！佢真系帮我开咗呢个眼泪水喉之后咧，哇，好容易。因为我想之前的自己很多时候很多的闸很多的门呢会挡住了很多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节目他又跟他上了这么多 workshop, 他帮我开了那对门之后呢一发不可收拾。那变成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很多东西想讲。那我就要 keep 住这股能量 ,keep 住这么多东西想讲写落去自己的音乐作品里面。那就可以被更加多的人去感受到。 是咪已经即系 keep 住自己用呢种好澎湃嘅情绪写紧好多新？ 讲得好澎湃。 系啊，要咁澎湃啊，写紧好多新嘅作品啊，咁样噶啦。 系啊，亦都希望可以派多啲歌，可以同你哋多啲见面啦。 系。收多啲卷轴啦。 收多啲卷轴啦，希望唔使再隔一年啦，跟住先出歌啦。咁我而家努力就寫緊歌啦，咁都係合寫嚟嘅。咁其實都有同公司去開會啦，我知道我今年嘅路向應該會點樣㗎啦。咁都應承大家會頻頻會見到我嘅。 衝住涼先啦，我哋好嗎？ 攬住條浴巾，衝完之後， 唔好跌咗條浴巾。 做人揸緊中指，揸緊浴巾。 咁即係 Misha 啱啱講，即係呢個經歷之後有即係呢一首浸浴對佢嚟講嘅感受極度之深嘅。今日多謝你。葉巧林 ，Thank you，Thank you。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搏无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十年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里。十年活着的自觉，是有血有泪，新构造比较敏锐，谁要作傀儡？ 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裸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回复我的好，贬低我换取爱慕当拥抱，亲切到薄弱到像番简谱，无论恶补怎恶补，反正都不会得到，习惯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里，习惯活着的知觉， 最后就是简历 Misha 叶巧林这一首最新的作品，歌名称叫做浸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20宗。鲗鱼涌卫理大厦昨日3宗初步确诊个案转为确诊，大厦另外有2宗初步确诊个案。观塘保良局安泰复康中心一名院友确诊，两名工作人员初步确诊，其中一人和早前的个案相关。40名院友和30多名员工都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另外一名无家者确诊，曾经在通州街一带露宿，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有没有密切接触者。有報道指首宗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審訊將不設陪審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不會評論個案，重申所有事情都是依法辦事，如果香港國安法沒有適用條文，什麼行動都不能夠採取。律政司回應說，由於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任何人都不適宜評論案件。缅甸連續四日有大批民眾示威抗議軍方發動政變和拘留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在首都內比都警方向天鳴槍和發射水炮驅散示威人群，至少4人懷疑被橡膠子彈擊中受傷。另外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據報有至少27人被捕。當局宣布擴大實施集會禁令和宵禁令的範圍，包括內比都和最大城市陽光。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明日初時雨勢頗大和有幾陣狂風雷暴，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明晚轉吹和緩北風，雨勢減弱，天氣稍涼，氣温介乎16至19度，展望除夕天色好轉，朝早清涼，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 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东铁线嘅列车故障啦。咁之前咧就曾经有列车故障啦，红磡站来回大埔墟站以及大埔墟站来回上水站嘅服务咧就曾经系调节过嘅。咁而家咧有问题嘅列车就已经离开咗主行车线啦，东铁线嘅服务将会陆续回复正常噶啦。其他路面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另外较早时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近住宏里金融中心的汽车漏油事故已经处理好了，快线已经解封了，车龙有待消散，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线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更市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牛年虚构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严琼，牛年就嚟到啦，我哋一齐送旧迎新咯。你有咩旧啊？ 我有呢一旧咯。 咁啱嘅，我都有呢一旧喎。 咁啱啦，我哋一齐送走呢一旧 猪腩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假期前后要好多嘢注意噶，例如一定要收好嗰啲化。 我知道化妆品，如果被人偷晒咁点啊？ 唉，系化学品啊，要将佢哋放喺金属柜或者危险仓内啊。 最紧要系掹晒所有嘅。 掹晒所有面膜、眉毛、杂毛啦，放完假翻嚟仲要见人噶嘛。 唉，系掹晒电箱入面所有电器插头，确保电箱锁好啊。 你两个都系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前后倍留心，开工自然更安心。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等紧你哋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啊！ 系啊，可以电话号码。 1872388 打入嚟啦，又或者喺 Facebook 或者 IG 咧揾骚动音乐 inbox 你哋嘅故事俾我哋。 系啊，任何你人生经历嘅一啲感觉啊、故事等等，都欢迎你咧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呢个时候听下第一位听众嘅电话先啦。喂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啊，请问点称呼咧？ 你好啊，我叫 Henry 啊 ，Henry 你好啊， 系。 你今日想冠名赞咗一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咧？ 其实我想同大家分享翻陈雷嗰首《你快乐吗》嗰首歌咯。 咁关于呢首歌，你有个点样嘅故事或者心情呢？ 其实都难嘅，因为当初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可能啊好轻快，好听啦。但系其实再听多几次，我谂个共鸣嗰个位置令我谂嘅就系、是，可能自己出嚟做嘢做咗几年啦。咁今年自己都就系30岁，其实好多时梦想曾经追过，曾经放弃过。但系系咪仲有啲嘢想追求呢？有嘅，但系同时亦都唔够胆去放弃。可能而家现有可能喺工作上高啊、感情上高一啲嘅价值啦，咁都担心会失去，所以就会固步自封。我相信好多同年纪嘅朋友都会面对呢啲问题。咁喺呢首歌里面，我就感到啊，其实怕嘅时候，去到白发嘅时候，系咪又真系变咗得后悔呢？但系去试，你真系去冲嘅时候啦。又唔好忘记当中其实有好多快乐嘅时刻，唔系净系追求个结果咁咯。咁我都系喺呢首歌里面揾到一啲安慰咯。 咁我想知道你心目中其实你虽然未实践到，但你好想追嘅嗰一样嘢，嗰个所谓梦想系咩呢？ 其实我曾经试过喺其实自己就喺外国读书翻嚟啦。咁但系咧就系好中意做饮食嘅。咁啊，无论 我都好中意饮食啊。 系啊， 饮同埋食啊， 唔好意思，嗰系唔同级数噶 吓。继续， 我就系喜欢呢样嘢，我就系喜欢同大家系有讲有笑，即系喺工作嘅层面上得唔到嘅，但系喺饮食呢一个 F&B 呢个行业咧，除咗工作之外，仲可以同人嗰个交流系我好有满足感嘅。但系工时长啦，同埋香港独有一个即系可能租金啊、成本高昂等下，我其实曾经系去。做过嘅一两年，但系无论身体或者家人都劝我啦，咁我都翻去自己老本行，可能做销售业啊，做 I T 业啊咁样咯。咁但系疫情底下咧，其实都见到好多以前 F&B 嘅朋友都系即系坚守住挨紧嘅，希望快啲有春天到来咁样。我都好希望自己系其中一份，亦都系筹备紧自己将来，希望会。有呢个梦喺里面，但系话几要实践咧，都好似头先首歌咁，我仲系战战兢兢，有少少忐忑啦咁样咯。 对唔住 ，Henry， 即系一讲到饮食业咧，我都好关心同埋好关注，因为我好中意饮食啊。我想问你之前即系做厨师系咪？即系意思？ 我其实都特别噶，我嗰阵时咧，因为咧想做呢一个饮食业啦，咁自己冇呢一个厨师，即系我哋叫做 back house 嗰、那个经验喎。咁我系由呢一个楼面啦，然后做到supervisor 啦，跟住大家都知道噶啦，厨房可能好多时都走嚟走去噶啦，可能都离职嘅时候啊，原来我嗰阵时嗰间餐厅咧煮一啲唔系好难嘅餸，好简单嘅越南菜嚟嘅啫，我都系。後尾入埋廚房嘅，咁啊正，不過佢係因為一個 open kitchen， 所以做廚房嘅時候咧，可以 face to face 可以滿足到我同客人講解啦，又可以做埋嘢食咁樣咯。 哦，其實佢嘅目標咧，即係唔係做廚房，做乜嘢？佢係想打你一間餐廳，而嗰間餐廳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可以同客人傾偈啊。 係啊， 冇錯冇錯，我係希望做到，因為自己可能外國長大嘅時候就唔需話一個好 fine dining 嘅收費，但係個客人都可能你入到嚟，我以前係希望啲同事記得啊，今日呢個叫 Henry 入到嚟，佢係中意飲可樂嘅，佢中意食呢個二號面嘅，佢中意食完面之後咧就會嗌多杯檸檬梳打嘅，呢啲可能100多蚊嘅收費，幾十蚊嘅收費都希望知道客人呢啲喜好咯。 即係恕我直言啊，真係好坦白講，我覺得喺香港好難做到。但可能台灣啊，或者外國啊，好似聽落咧，即係比較多 係 啦，比較多成功嘅 案例咯。 有冇谂过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做呢件事？ 系咯，即系可能储一笔钱先。 其实咧，呢两位主持人呢个讲法咧，都有好多朋友都有叫我去做嘅，即系可能台湾真系台湾好多，但系始终系香港，即系我个家啦，即系去外国咁多年翻嚟，系好想喺香港度做到呢件事咯。咁我知系好难嘅，但系难就。我又唔会话教育啊或者点做，以自己做好自己先咯。 啱啱听到嗰种谂法系，你会好向往去到呢一间餐厅， 系啊， 系啊，即系你就会哦，原来我每一次嚟嗰个人咧，已经大概知道我嘅习惯啦，咁样。即系有时候我哋可能要花好长嘅时间，譬如楼下间茶餐厅，我成日去阿姐先记得，哦，你又食餐蛋面啊，咁样呢个时间大概知 道。 但系佢其实唔系因为佢刻意去记住，而系你成日出现令到佢记得。 系啊。 但系当佢记得嘅时候，你系好开心噶嘛？ 系啊，即系即刻同佢吹水啦！ 但希美嗰种就是希望系主动地去做记得呢件事，呢个就我觉得哇几好 啊！啱啱你讲，其实原来人即系、就是、你会好容易好开心嘅。原来我做餐厅营业者，我真系做到半步、就可以喺咁绷紧嘅社会或者工作压力咁大，佢就会开心到咯。咁、我好想提供到呢一份小确幸咯，系啦，俾大家咯。 哇 ，Harry 你浪漫底嚟噶、哦，女朋友有冇成日即系赞赏你？浪漫仔仔咁样噶？ 佢反而系话我对朋友好浪漫，对佢冇乜浪漫 咯。你想咗佢喺间餐厅啊嘛？ 你又为朋友行多嗰步，记住人哋啲嘢，又唔见你记住我啲嘢咁。 冇错啦，系啦，系呢种啦。 娟娟，我成日幻想下，以后呢间餐厅你就系老板娘。 系 每次咧，波盛入嚟嘅时候就话。你有冇梳下个头先入嚟啊？ 一睇知啱啱瞓醒啦，波盛啦，唉，你都系食咩噶啦咁啊？ 系咁样， 系我希望即系 呢种活动， 系 啊，希望即系可以啊！你真系、 啊、 慢慢一步一步做到呢样嘢 啊！系啊，如果你真系喺香港开得成嘅话，即系打上嚟，我哋一定去帮衬。 系啊， 好啊，好啊， 但系唔好太远，好唔好？ 我哋知道， 同埋唔好太贵就得噶啦。好啊， 好多谢晒 Henry 嘅故事， 多 谢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倦了吗？为了在这都市建家，为了下半生无牵挂，花光所有力，盲拼吗？得到的快乐还在意吗？想过梦与现况总有偏差，凡情梦最后也总要归家，安稳的快乐还未算差，或只不过是还会害怕梦那代价，害怕花光气力最后都追不到吧，仍会害怕是吗？害怕争取过后被人当笑话，你快乐吗？争过一番，曾为了梦更不怕风沙，这一股魄力还在对吗？或早给弹压，还会害怕梦那代价，害怕花光气力追。 追不到未去，便偷偷给咗吧，仍会念过是吗？念过当初那份自由和勇气，梦想不可怕，无谓躲于假，直到爆发，在这奔跑岁月里，少不免又想说吧，荒诞的喧哗，别怕，变眼亦是水，静下来聆听一下，我快乐吗？你快乐吗？ 电话号码18723888，继续等你打电话嚟啊！ 系啊，又或者系 Facebook inbox 我哋啦、，Instagram inbox 我啦，关于你嘅呢啲故事，无论开心唔开心，任何主题都欢迎你冠名赞助俾我哋。 听下呢一位听众，跟住又有咩嘅故仔啊？同我哋分享下啦。喂 ，Hello， 喂，你好 ，Hello， 点称呼你啊？ 我系 Joyce 啊。 系 ，Joyce， 系啊 ，Joyce， 有一个点样样嘅故事想今日同我哋分享呢？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咧，系关于我爸爸同一只猫嘅感情故事。 系，系系点样样噶？ 系我咧，我爸爸咧，佢咧，因为咧，佢系喺街市卖鱼嘅，咁咧就成日咧都会有 佢就好受啲猫欢迎啦。 有啲老鼠成日都会即系咬烂佢啲嘢，所以咧佢就想养只猫。 系 咁咧，我妈我妹妹咧就帮我咧，帮佢咧就要收养咗一只猫。咁咧就只吉只猫咧就一直咧都同爸爸一齐生活嘅。 系 咁，我爸爸咧就从来都唔会喂猫粮啊嗰啲嘅，佢会买啲鲜鱼咧。就会煮好咗一起食嘅， 哇，好食好似 系啊，佢好锡佢嘅。 只猫猫叫咩名啊？有冇啊？ 冇噶，佢唔会同佢安名嘅，最多即系最多话佢啊个衰嘢乜乜乜， 衰嘢过嚟食嘢啦咁啊！ 男人都系咁嘅， 系 啊， 佢哋老一辈系咁嘅， 系 啊，跟住咧，只猫咧成即系开始发情啦，就成日都出去玩咁样，因为我爸爸系以放养嘅形式去养呢只猫嘅， 系、 所以我只猫咧就成日都行出去啦，行到咁上下，佢又识翻翻嚟食嘢咁样，咁咧有一日咧，爸爸等咗佢好耐啦，都等咗成五日都未翻嚟，佢又打电话同我讲啊，只猫唔知去咗边咧。点解佢仲未翻过嚟嘅咧？咁样都担心。所以咧，有一日咧，过咗两日之后咧，佢就见到只猫翻嚟啦。佢咧就拐下拐下就过嚟，咁咧就成身都系伤痕，成身都系血。咁咧，佢咧就好潮水咁样爬咗过去爸爸身边咯。原来咧。我跟住之后咧，爸爸咧仲怀疑佢系俾人打、打佢咯，虐打佢，因为佢成日好曳啊，成日搞人哋其他啲猫啦，或者佢又成日都偷嘢食啦咁样。 咁但佢翻到嚟嘅时候，你话佢即系隔下隔下翻嚟，可能成身伤痕咁啦。咁佢翻到嚟屋企之后，咁大概隔咗几耐之后就即系顶唔住啦咁样。 即日噶啦，佢已经。 爸爸就应该伤心得好犀利咯， 系啊，嗰一刻好伤心。 咁之后爸爸仲有冇养猫啊？即系好惊咧，即系我阿爸都系噶嘛，即系发生咗呢咁嘅事之后，可能就会有阴影啊，唔系好敢再有，即系又未知系宠物嘅，但系可能未必再敢照顾呢啲猫，因为惊啊，下一次再失去佢，系啊，咁样。 唔系过咗好耐之后，我谂都成即系一年到啦。咁嗰啲朋友咧，即系嗰啲街市嗰啲。朋友啊，就话：，你只猫去咗边啊？冇咗嘅，冇咗嘅咁样。跟住咧，佢就冇几耐就俾咗只猫去养咯。 哦，即系有多一只陪爸爸咁样。 系啊，但系结果嗰只猫都俾人偷咗。 即是你爸爸第二隻都仍然是用放养的方法这样。 是啊，因为他觉得他们自由嘛，不想困住他咯。 其实老一辈的男人呢真的是这样的、我爸都是的，即是他成日会觉得困只猫在家很不人道，同埋他觉得要帮只猫做绝育手术都是很不人道的。可能男人对于绝育手术呢件事 有少少禁忌 啊，系啊，觉得痛啊咁样，所以我都几理解，即系头先阿 Joyce 话老一辈嘅谂法嘅咁样咯。 系啊， 不过我觉得爸爸嘅职业咧，一定系好受到猫嘅欢迎嘅，佢应该 keep 住个机会养猫嘅。 系啊，因为卖鱼噶嘛，所以佢有时都会啊攞几条咁样细细条嘅鱼仔俾佢玩。玩玩下佢自己食鬼咗， 系咯？点会忍得到？净系玩咁简单呢？ 系啊，有阵时佢好得意噶，佢又会间唔中捉下老鼠，咁啊捉啊，即系整死咗啦。然后即系第二朝早，我爸爸起身就望到鱼，有鱼，有个老鼠喺度咧，咁样。 佢系因为想回礼啊，即系成日话啲猫咧，即系捉啲老鼠曱甴俾你摆喺你附近咧，系因为想回礼俾你，觉得多谢你成日请我食鱼啊咁样。 俾翻老鼠你啊！ 咁你记得要同佢讲啊，唔使客气啦，好唔好？我唔要。 不过我爸爸最伤咁一样嘢就系佢受到成身重伤都要翻翻嚟揾佢咯。 嗯， 我谂佢都系行咗好耐嘅路先过翻翻嚟咯。 同埋識得翻嚟，即係要揾翻爸爸同佢講聲再見咯。 係， 係咯，真係好，好感動。 有一種靈性喺度咯。 係。 係啊。 咁啊 ，Joyce， 今日你會揀一首咩歌嚟呼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爸爸同呢只貓啊呢只衰嘢 嘅故 仔咧咁樣？ 我會揀楊丞琳嘅《泥土》啊。 嗯。 好 match 咯，好感人咯，都係講人與動物之間嘅感情。 嗯， 舍得咯。 爸爸而家仲有冇做卖鱼嘅生意啊？ 冇咯，佢咧都患咗啲老人家嘅病，已经有一部分忘记。 好照顾爸爸啦，系啦。 老一辈好得意噶，佢哋会觉得啊，你哋唔好再即系唔使我唔喺度嘅时候咧，我会喺某一笪地方唔喺度噶啦，唔使埋葬，我唔使食。但系我哋会不舍得咯， 系咯。同埋新年流流唔好讲呢啲， 系 啦，系新年流流唔好讲呢啲，所以呢啲系成我阿爸同我讲嘅说话，今日要同 Joyce 讲呢啲， 系 啦，每个人都咁讲， 记得提爸爸咁 啊， 多谢晒 Joyce 今日嘅冠名赞助咗呢个故事俾我哋啦， 系啊，都祝你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啦， 系啊， 好啊，大家唔玩啦，我都祝你哋即系接接 上 声啦， 系，多谢你， 多谢你 Joyce， 系，拜拜， 拜拜。 风是握不住的流动，雨是天空流下的泪，梦是长出来的小苗，你是我心中最温柔的。爱的重量能有多重，抬不抬得起一道彩虹，我们相遇的那一刻，整个宇宙都静止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紧握你手心的温度，像雨后的阳光，我还记得那一天你哭，我揪着心痛亲吻为你哭，我还记得这一首反复为你唱的歌，你最爱听我唱的歌，请你记得每一刻呼吸我都在这。牵着我缓慢走，等你长成了一棵树，我愿成为你的泥土。有一天你会学着飞，转过身子 的第一次紧握，你手心的温度，相遇后的仰望，我还记得那一天你哭，我揪着心疼，情愿为你哭，我还记得这一首反复为你唱的歌，你最爱听我唱的歌，请你记得每一口呼吸我都在这，记得我静静拥抱你，或者最后一次拥抱你，你长成了自己的树，我做你的泥土。 今日冠名赞助故事俾乜嘢啊？ 我真系睇唔到啊，大佬。 如果头先嘅冠名引起你嘅共鸣，令到你想冠名引发其他人嘅共鸣， 我知声空白短信啊嘛， 唔系啊，空白短信，我点知你想讲咩啫？将你嘅故事 send 嚟骚动音乐 IG 或者系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此时此刻等你冠名。